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光照充足，气温上升的会比较快，适合外出春游和赏花，但是紫外线照射强度呢会比较强，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请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另外，由于空气干燥，请适当多喝水，注意皮肤的保湿。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温度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温度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的空气污染物的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的舒适度的指数呢是2，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路上的情况。两广路虎坊桥路口目前东西双方向以及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七年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菜市口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正义路的南向北方向行驶缓慢。那么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03，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经过几天的休整，你觉得我这个嗓音变得如何？ 也不怎么样， 总比破锣要好听是吧？ 这个反正是这感冒的后遗症，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最近这个患有咽炎的朋友比较多啊， 对， 天气干燥啊，由于这个花粉过敏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问题。 飞毛啊，是吧？ 是，那为什么说到这样一个话题呢？因为昨天是世界嗓音日。 嗓音日，哎呦，还有这样的一个日子。 只不过这个日子我过得不是很好， 就是因为你这种嗓音要得到大家的关怀。 所以每个人都要关怀自己的嗓音，因为啊，有人就是把我们的嗓音呢比喻成什么，就是人类交往当中的第二张名片。那我们第一次交往，首先看的是，这眼缘哈，从上到下一打量， 然后一张嘴，你那个声音是吧，这个让人听着特别悦耳，这所以就有那个叫什么？中国好声音， 嗨，确实啊，优美的嗓音呢，能够给交谈者呢增加愉悦感，而且现在就是职场啊，在找工作的时候呢，除了对你这个颜值的要求啊、穿戴啊、礼的要求之外呢，这个嗓音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是吧？你想像方明，你长成这样啊，穿成那样，然后一张嘴再像志玲姐姐一样啊，萌萌。 站起来是不是特别完美哈？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关于嗓音的话题啊。 嗯， 专业人士也提醒啊，就是引起慢性喉炎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因为咽喉反流造成的，就是咱们胃里面有那个东西啊，就是反流，然后它有那个酸性物质，然后能够到我们这嗓子眼儿，你们觉得不舒服 多难受啊。 对，所以 是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反流？吃多了， 就是胃酸的问题，有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有很多人啊，他有慢性咽炎或者有这个咽炎总是不好，不一定是说话的问题，有可能是胃部的问题， 所以也要全方面的去保健啊。 对，而且呢这个问题一旦出现之后呢，要特别关注啊，就是你不要不搭理它。如果你长期不搭理的话呢，久而久之呢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啊。 就是声带受损了以后它很难恢复。 对，另外呢现在好唱歌的朋友特别多，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中老年朋友 啊， 没事就去 K 一下歌， 哎， 或者大家组在一起啊，弄个什么合唱团之类的， 在公园里头唱了大合唱、啊、 哎。但是呢如果说啊过度用声或者是用声不当的话、也可能导致相应的劳损性的嗓音疾病。 对， 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是声带小结或者是声带息肉。那一般的情况下呢，比如说小的这种息肉啊，咱们休息休息观察观察就好了。但是呢如果说长期是这样的话，你又不去关注它，又不去治疗它，那有可能也会造成更严重的事件，可能还得去手术切除。 我怎么越说越感觉你应该再休息休息呢？ 聪明，聪明。 你这个啊，这个是很， 姐姐还聪明， 很严重的啊。 好吧，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啊，就是一旦嗓子出现了问题呢，不但影响我们美妙的声音和歌喉，有可能还会引起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所以也不要小看它啊。 哎呀，真不愧是这个声音的这个研究者，这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可能对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吧，就特别的关注。 好吧，那么今天呢，也可以跟大家互动分享一下，您最喜欢听什么样的嗓音？是那种清脆悦耳的、银铃般的， 还是那种沙哑的？ 那种沙哑，还是那种深沉浑厚的啊？ 哎， 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啊。 嗯， 好，那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请教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呢，如果你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也可以在这一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同样呢是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您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我们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 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温暖他人的力量，不过这会儿呢太阳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还没有特别的温暖。 是完全出来， 屋里我觉得挺凉的。 太阳是出来了，只不过它被遮挡了， 好吧， 这个空气的这个质量它有一些差啊，所以这个把阳光遮挡了。 行，我们来瞧瞧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哎， 好像这前几个问题都和吃有关，咱们就先奔厨房吧。 咱们看看啊，第一位朋友呢说想求大家一件事情，说我的朋友啊年前送了好多他们家树上结的核桃给我，说想吃的时候呢一剥啊感觉这个皮特别的硬啊，一个大块都剥不出来啊，拿钳子一夹呢都碎成汁儿了。哎呀，求求万能的帮帮团，哪位团友有什么好方法能把这个特别坚硬的核桃皮给它剥下来呢？ 哦，现在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买的那种核桃都是叫纸皮核桃， 哎，就恨不得拿手一捏就碎了。 哎，就是那个品种哈，它特别薄，就即便是说你不拿钳子，基本上手劲儿大一点的一捏。啊，也就碎了。 一个是品种的问题，再有一个它是不是有什么工艺处理 加工了一下， 哎， 是吧？ 对。 但是人家这个是正儿八经树上结的那种老核桃， 实打实的， 哎，实打实的瓷实那种啊， 哎， 硬皮核桃。小时候应该咱们都是吃这种核桃，拿锤子砸，我记得是。 不同品种的核桃啊，它那皮儿那个硬度也不一样。你看那山里头啊，有一种核桃叫秋子，哎呀，那个东西可硬了，你砸吧，你砸有时候你都砸不动。 是，我就记得那个小时候啊，男生淘气。 吃核桃， 是吧？ 你知道有一什么招吗？ 拿手， 好多人都使过， 拿手砸是吗？ 不是， 拿门眼， 所以把那门都演坏了。 核桃没演碎吧？门那个螺丝钉给拔出来了， 给老师给气的啊！当然现在咱们不干这事儿了啊，就问问大家伙啊，就是这个特别硬的这种核桃， 对， 怎么能够把这个皮给它干掉， 而且它里边的人还得完整， 对，尽量的完整一些啊，块大一点啊，这是核桃的事儿。 好， 下面这位听众啊问到的是红薯的问题，他说我现在买的这个红薯啊都不是太甜， 是啊， 就现在是哈，有时候你吃这个白薯就是好像不像小时候那么甜，那么有白薯味儿。说这个除了做拔丝之外，白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吃法？ 哎，这反正这各种叫法，有叫红薯，有叫番薯，有叫白薯， 都是一个东西吧。 哎呦，这对，都是这拔丝只是其中的一种吃法，你直接你把它烤熟了吃也行啊。 不，你这些都不够奇葩，就是说人家能想到拔丝，肯定就是说蒸啊、煮啊、什么弄粥里啊、烤，这都不在话下了。就除了这些吃法之外，还有什么更奇葩的吃法让这白薯呢？哎，更好吃，因为它不像以前那么甜了嘛。 我吃过一种好吃的方法，不过做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他把那个红薯把它蒸熟了以后，弄成跟土豆泥似的，然后呢，加上那个 cheese 之类的啊，就可能也得加点糖，然后再用什么东西给裹起来。裹起来以后再烤，哎，然后出来的时候上面再撒一层蜂蜜。哎呀，可好吃了！ 加 cheese 可能不靠谱，我觉得应该加的是奶油， 奶油 、是吧？ 对对，应该是奶油，哎， 就是类似于红薯饼那种东西， 它是卷状的， 对， 哎，然后经过那个就是烤箱的这个最后烤，它外边好像它还有一层皮儿，那皮儿裹的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然后还有出了锅的，就上桌的时候还要上面淋上一点蜂蜜，你看得多好吃。 有东西快流出来了、 啊哎。这个过去这个家里啊，有一种那个就是比较通用的吃法，就是做白薯干儿。 啊、 哦，哎，这个就把那红薯那个大块的，你可以给它切一下啊，就是先煮熟了或者蒸熟了，然后把它切开，或者小的就直接那么晾晒。啊，经过这个暴晒啊，晾晒之后它会风干。但是又不是说干的那个就是嘎巴嘎巴咬不动的那种状态，哎，那种还带有一定弹性的那种状态下，哎，我觉得那样吃也挺好的。 是这样啊，就是你做的这个白薯干其实挺好的，我超爱吃白薯干，但是前提呢就是白薯的品种得好，因为得甜，就是那个白薯干才有那个味道。但现在的问题是它这个白薯它绝对不是以前那个味儿， 而且 所以需要加工一下让它更好吃。 而且这白薯甜不甜吧这事儿吧，它可能跟这个跟它的比如说它种植的那个环境啊，还有说这一年的这个气候啊，你像比如说雨水特别大的时候是吧，然后那个光照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它可能这一年产出来的这些红薯它都不怎么甜。 反正这个事儿呢咱操不了心啊，咱只能操心的就是这白薯呢感觉没那么好吃。那除了咱们平常吃这些方法之外呢，还能怎么做啊？ 您出出主意吧。 好，再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想问一下大家，用薏米仁煮粥怎么能够把那个薏米仁给它煮烂了？ 是煮烂了。 对，他说另外呢，就是说，不是说吃这个薏仁有去除体内湿气的这个作用吗？ 是啊。 他说是这个大薏仁好呢，还是小薏仁好？ 嗯， 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关键的，应该都行。 看个人爱好 啊， 是吧？ 怎么把这个薏仁粥里面那个薏仁煮烂？反正那个是不太好煮。我记得我妈妈在煮粥的时候喜欢放一点这个，包括蒸米饭的时候，它那个都会硬一些的。 反正我们都是用那个电高压锅直接放里边，它应该就可以了。如果您要是那种小锅熬粥的话，您可以觉得先煮 薏仁， 对 吧？ 你把薏仁先下， 但是那个东西好像确实是不太安烂，就长成那样了。 对对，你电高压锅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啊。 好吧。 对， 好啊，这三个吃的问题我们先放在这儿啊，等待大家的回复。我们先来关注几条大家转让的物品啊。 好，看看朋友们转让，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全新吉米便携式吸尘器，型号呢是 VC-S101W， 颜色呢是橘色的啊，家用的带擦地的抹布啊，还这可以降噪，大吸力啊，价格呢是320元，有需要的朋友自取。他说的这是转让价格啊，不是说原来值这么多钱，人家就是要卖320，要转让。物品呢在东坝附近啊，可以加微信看图， 加微信注明帮帮团啊，他的电话是1500139375815001393758。 好，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海奇牌的全钨钢的石英手表。 哦， 你听说过呀？ 没听说。 嗨，那你凹什么呀？ 不是，我就说这个头一回见着有转让这个手表的。 手表我们这倒要老有听众转让啊、 哦、 就是什么样的都有啊。 有没有什么金捞什么之类的。 反正这种东西就是最好懂一点啊、 哎、 别完全不明白啊。全新的型号是 9072G,、 嗯、 市场价呢是 748,、 哦、 现在转让的是 150,可以在西城区后海附近交易。 嚯、 哦，我们挑这地儿哈。 这个俩人在后海岸边接头。 好山好水哈。 天王盖地虎。 我有一块表，哎， 对， 微信号码是2712272879，这是他留的微信号啊。 嗯。 2712272879。 哎，接下来这位朋友想要转让的呢，是一个养鱼玻璃缸。长45厘米宽20厘米高23厘米含氧气泵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他电话联系，他在北京科技大学附近，转让价格呢是35元啊、哦、还带那个电泵呢啊，电话呢是15810970762 15810970762。 这位朋友呢家里有闲置的全新的黑色汽车自动充电坐垫。 哦，就是在汽车上用的坐垫还可以充电 啊、哦？ 是给汽车充电吗？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那种，是不是就是放在汽车上可以帮助你按摩的那种 啊、哦 嗯？ 是吧？ 因为汽车椅子它不需要充电嘛，对吧？ 想象力 不是我不是有想象力，是有这么个东西、啊。 就是它这坐垫是需要充电的， 它还可以直接插在那个就是吸烟的 那个也点烟器上， 哎，点烟器上啊 啊！ 当然这我们觉得啊，因为您也没有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或者说它就是纯粹加个温什么的啊，嗯 啊、有可能吧， 是吧？ 说这东西呢，在北三环啊，电话是15811461675。 啊，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万家乐抽油烟机和燃气灶，这是一套，用了不到两年，因为呢房子要给儿子装修了啊，这个结婚用，所以呢想把这个就是现在还能正常使用的这一套东西啊转让出去，哪些朋友需要啊？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全新带包装的电饼铛啊，一块转让，没有说价格啊。这个打电话以后呢，如果是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和他具体的商量。电话是13717550708 13717550708。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咱们都掺和的说啊、 哎、 都不耽误啊。 好， 这位听众啊说过打算奔日本 哦， 去玩嘛、 嗯、 说怎么办这个签证、 嗯、 程序是什么样的、 哎、 费用是多少，是随团好呢还是自由行好， 对， 随团呢是否要强制消费等等，就压根没去过啊、 这个、 什么都不明白、嗯、 日本签证是没有针对个人的，嗯，如果办签证的话都是要随团， 嗯， 如果您是实在没不想随团的话，自由行那你可以就是委托给一个就是旅行社啊，就是你跟哪个旅行社走，旅行社会帮你去办这个签证的手续。你可以报那种自由行的团，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这个自由行的团呢，他帮你办好手续，把你送到地方，入住酒店之后，人家就不管你了，你就可以在那儿你自己你愿意上哪儿上哪儿，没有不存在任何的强制什么消费啊、 嗯、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就是、说白了，你就是用它帮你去签个证，因为人家不 对 个人签证、 哎、 是吧？ 对 对, 对、 嗯， 所以呢，这个还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我俩眼一摸黑，语言也不通，我到那儿我就什么都不知道，那还是跟个团走。我的经验是这样，别贪便宜。是吧？你说如果有一个团跟你说特别便宜啊，然后那个 五十往返， 对，机票加酒店怎么着的，才1000块钱，然后你想想他能里头没有猫腻吗？对吧？ 是。 哎，你查一查这个正常的价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咱们按照那个规矩的走， 应该就没有问题啊。 对，起码就是说你听这价格它得差不离儿， 哎， 差的太多，那太高了也不行，太低了也不行、啊、 但凡上当受骗被坑被这个忽悠，那都是因为自己贪便宜了。 是像您这个就是通过您问的这个感觉哈、 嗯、 觉得您可能是完全没有经验，不行您头回去您先跟个团， 哎， 因为它也不太远， 对对对， 是吧，您就是好您可以下回再去再自个儿休息 怎么感觉其实挺远的啊。 你一次去肯定是不能都游遍了， 第一次去嘛，我觉得还是听方明的好啊。这个您选择那个旅行社的时候，您就选这个比较大的，是吧，这个有信誉的，口碑好的，这个服务好的，这样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反正你要非自个儿去呢，就去找个明白的陪着您就行了、啊、 哎，也行啊。 这位听众啊问到了，说地上老是有好多头发怎么清理， 是那什么地上，哪儿的 地上？就 家里地上 呗，家里 地上、啊、您是家里什么地呢？是木地板呀，还是说地砖啊，还是说洋灰地呀、 啊、小机器人啊， 小机器人啊 现在这个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就是不是挺好使的吗、 哎、您是比如家里木地板、嗯、或者是那个是吧，那个就是特别好的那瓷砖，您就直接买一个扫地机器人，他没事老在那儿给你处理着。 前一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刚刚这个中国消费者协会做了一个测试嘛、 嗯、 就是市场上的一些常见的扫地机器人，先不说其他的啊、 嗯、 就是他们扫头发的这个能力 哎 都是特别强的， 因为它有一定的吸力啊，那个头发很轻，一下它就给它吸进去了 啊。如果呢您不打算花这钱呢，咱们之前帮友们也提供过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跟那条子上绑一个塑料袋、 啊、 它利用它那个 静电 的，然后把这个头发弄出来还有说什么绑皮筋儿的 是吧， 等等啊，大家可以再分享就有没有什么新的招数啊、 嗯、 可以清理地上的头发。 哎，要我说呢，我就把头发都剃光了 还有宠物的毛呢，对不对？ 哎，那好就没治了 你可以，你媳妇儿干吗？ 嗯，那 你丈母娘干吗？ 我就管不了了 这位听众问了一个手机的问题。 好、哦、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 手机出毛病了啊。这个毛病是什么呢？说原来啊这个手机特别卡特别慢，我就用那个恢复出厂值啊给重新给设置了一下，然后又重新启动了手机。启动之后呢，手机是不卡了，速度也加快了啊，效果还不错。但是啊我那微信就不能登录了，并且显示版本过低啊，新升级版本之后再登录字样。当升级新版本后仍显示版本过低，升级新版本后再登录。这个毛病就是怎么解决呀？ 嗯， 谁知道。首先啊，您说您这个手机呢，您这恢复出厂设置，您这个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您买的时候它那个出厂设置里边啊，它可能这些东西的版本啊，它就是那个时候了。那么您恢复了以后呢，就等于就跟原来那个时候的版本是一样的。 哪个时候啊？ 你比如你2年前买的，对吧？你甚至更早时间买的，那这个，比如说微信吧，它可能经过了好几次更新了，所以呢，你更新一次，它可能只更新到它临近的那个版本。 嗯， 你要再登录的时候，你还得再更新。你比如说你买手机的时候它是 7.0 啊，然后现在已经是 11.0 了。那你就得可能更新3次或者4次才能够正常的使用，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我所了解的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那就不好说了。反正那个，如果朋友们还有别的这个招的话，能让他这个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也行。那既然显示版本过低，那您就再升级一次，再登录试试呗。 嗯， 是吧？这位朋友留了个电话啊，5188-7514，5188-7514，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他聊一聊。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苹果手机一部，要求不高啊， 嗯、 说我这能看电视，能看电话就行了。 嗨， 那就是。那也不能太 还要能看电视还要能打电话 好吧，说最好是电信的啊， 啊， 电话是1532-171-9981，1532-171-9981， 嗯，估计至少也得5以上吧。 嗯， 哎，这个如果是那个电信的那种合约机的话应该很便宜。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有简谱的曲谱册啊，或者有朋友您知道在哪儿卖也可以。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8762-5338， 8762-5338，这个跟他来沟通一下。 这位呢想在麦子店附近啊，说不能远了，就麦子店附近啊，求购二手的电动三轮一辆，要求呢得能够推进电梯， 就是不能太大呗。 啊，对，当然有的地儿电梯挺大的。 那你我 不过一般小区里面那个就还好吧。 一般的电梯可能就是不能车厢，我觉得超过1米多、1米1、1米2那种。 老楼的电梯都小，但是现在新小区那个电梯相对来说大一些 啊。因为它是三轮车嘛，后边还可能带个斗。 好吧，这个让推进楼里吗？这东西 可能 是物业不管吗？ 反正你现在是不提倡把它放到楼道里。因为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啊，这个如果你有自己专门的停放的地方，或者说小区有那车棚里头你能有位置，也可以，但是 一般都应该有那个车棚哈。 看他这个价值应该是想弄到自己家里去啊，反正 好吧，注意安全啊， 是这意思吧， 注意安全啊，要求没有维修室，就是没有就能使吧 啊，无需修理 啊。电话是15210475958，15210475958。 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位残障人士，他想求购一个智能手机，苹果的、安卓的都可以，价格面议啊。地址呢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他的联系电话是13520432439，13520432439。 这位听众呢想问问啊，谁家有金毛或者是拉布拉多的幼犬，他想求购一只，说最好是咱家里养的那个狗， 大狗生的小狗， 大狗生的宝宝这种的啊， 转让价格别太贵 啊，就是您是卖狗的或者宠物店的， 那就算了， 联系 啊 人要家里养的那个啊， 对对对， 电话是13621347421，微信也是这个号码啊，13621347421。 好，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的是考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的辅导材料，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那一套，公安部消防局组织编写的三份考试用书啊，分别是消防安全案例分析、消防安全技术实务、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那么有谁有这三套书啊，三本书啊，这一套教材可以和他联系，新的旧的无所谓。这位朋友的电话呢是13651285442，13651285442。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京城帮帮团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和我们联系的方式呢依然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的名称就是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一会儿见。 我站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去说喜欢你偷瞄着我的手，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留了一些求助的问题给大家啊。 嗯， 很快呢就得到了我们热心的帮友的回复。 哎，咱们先说个吃的吧。 先说这核桃的事儿啊。 啊，你说。 他不皮最硬嘛， 怎么着？ 我们就先收拾他。这位听众啊是这么说的，他说用那个小榔头 啊， 轻轻的敲那个核桃， 是吧？ 敲开缝之后呢，你可以插入一个小铁片。就薄的那种啊，嘣、一翘就敲开了、 哦， 而且那个人呢，基本上都是整的。 嗯，这个咱们就买有一些这个干果的时候啊，这个可能会配一个那个就拧的那个铁片。 嗯， 哎，你比如说有一种那个叫什么夏威夷果吧， 它可硬了， 对，它就是给你敲裂了，然后里边给你配一个小铁片，你可以拧，咱可以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这个敲核桃用。 还有一听众呢说，我之前啊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过啊，就是怎么做呢？ 啊、 把这种就是也算是野生的。核桃吧，因为它很硬、 哎、对， 他把这核桃呢放在锅里， 嗯， 煮开了之后，然后迅速捞出放到冷水当中， 然后再激它一下， 哎，说这样呢就利用这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就好打开了， 让它这个这叫什么呀，酥了。这个我觉得还得晒干了吧，如果是湿了的也不行。 他主要他试过，他说我试过之后呢效果还不错啊、 嗯、 因为这样一热胀冷缩呢那个核桃又有裂纹了，这样的话你再敲它就容易了、 啊、直接就有裂纹了、 啊、 是吧， 你一击它嘛有可能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你再敲就好敲了， 好， 然后你可以扒出完整的仁了。 哎，我觉得要是真的直接把它烤一烤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效果， 应该是可以的、嗯、当然这个它你得注意安全哈， 对， 就别烫着手什么之类的啊。 没错，好，这个核桃说完了，咱们说说红薯啊、 嗯。 这位给出了一个菜啊，就是您把这红薯去皮儿啊，然后呢把苹果也削了皮，把它们都切成丝儿，然后呢搅拌匀了，再把洋葱和腊肉切成碎末，然后炒香了，把这个双丝儿啊，就是苹果丝儿和红薯丝儿啊，加上葱花、盐、胡椒粉，给它搅拌在一起，然后做成那种饼状，然后下锅呢，两面煎到焦黄。啊，喜欢芝士的朋友呢，还可以在薯饼上铺一层芝士，哎，这样吃是很好吃的。 嗯，听着就好吃哈， 没错，不错的一种做法、 嗯。我们来说点这个奇葩的啊， 怎么着？ 这位说您呐可以试试，大家伙都可以试试。怎么吃呢？就是把那个红薯啊蒸熟之后啊，给它弄成泥状， 嗯， 然后呢拌上酸奶。 哦。 哎，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好多吃的跟酸奶一搭都挺好吃的。 我们现在我们家那水果沙拉就都用那个酸奶来拌。 对， 就不用那沙拉酱了。 别具一格，而且酸奶相对来说、 哎、 比沙拉酱营养价值更高。 是。 这里面添加的东西更少。 对，但是您得选那种那个就是它比较稠乎的那个酸奶、 嗯、 啊，别选那个特别稀汤似的那种。 好，这是拌酸奶啊。 嗯。 还有听众说就照着。 照着。 就听我说吧，你别急 啊， 就照着那个叫什么醋溜土豆丝那么做。 哦， 醋溜、 哦、就 白薯丝， 就是你把它切成丝儿， 哎， 然后呢锅里下点油，然后呢那个下点花椒煎出香味来，把花椒捞出去，然后把那个丝儿往里头吞，这么一来， 对，就是醋封土豆丝儿的那个做法、 哎、 他说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红薯淀粉比土豆丝更多一些， 所以 说你要一定要用清水，就是再多泡一 泡，泡一泡， 哎，泡一泡 啊。 对，这样的话它不容易断。 另外呢，就是红薯丝啊，它特别容易熟，比土豆丝容易熟， 嗯、 所以呢，不能炒时间长，炒时间长了呢，就成红薯饼了。 哎，另外呢，你最好是用点白醋啊，这样的话不会这在颜色上对它有影响。 嗯， 所以吃起来呢，酸酸甜甜啊。 还有听众呢分享说，这个可以做成炸红薯丸子，也是先把这个红薯弄成泥 啊， 然后可以拌一点什么糖啊，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吧、 哎，对对对， 或是奶油什么的，然后就像那个咱们炸丸子似的，哎，在锅里面一炸， 嗯、 说也挺好吃的，小朋友尤其喜欢吃这个、啊， 炸成樱桃小丸子。 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薏米仁的事儿啊、 嗯， 是大薏米仁还是小薏米仁、 哎？ 是这样啊，薏仁呢在中医当中它确实是可以入药的，但如果您只是说用于家庭煮粥。普通的保健，大小薏仁区别不是很大， 没错。 但是在中药的药用作用当中，他、 嗯、 们两个确实都是有分别的。如果说您只是说我为了祛湿，我要多吃什么什么，这个建议您遵医嘱啊，去看看中医大夫，听他怎么说，用量是多少，这个是非常讲究的。不是说我煮粥，我扔这个就或者扔那个，不是这么回事啊，没有这么简单。另外，怎么煮烂？相对来说呢，大薏仁比小薏仁要。好煮烂一些。 嗯 嗯， 这个有两位朋友都说的，说小薏仁比大薏仁感觉好啊。 这个小的比大的卖的贵，您呢可以提前呢用水泡上它，把它泡一泡，然后用那个电饭煲去煮粥就可以了。说如果您这个体质啊属于体虚消化不良的，您还少吃啊，吃多了以后会出现这个大便干燥的现象，可以配上红豆和山药一起煮粥吃。另外呢，糖尿病人你这个薏米薏仁的这个粥啊，你别熬得太稠了，以免血糖升高。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这个薏仁米我吃了好多年了啊，我都是买小的，我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把它打成粉，我那买回来以后，我把那小薏仁啊，我把用粉碎机打成粉，然后煮牛奶或者是用小奶锅呢煮一小锅粥都可以啊。注意啊，不能吃的太多，每天吃一小勺就行了。 好吧， 嗯，都是经验啊。 对，而且都是一些家常的一些保健的吃法。 哎， 如果说您的真的是说体内湿气觉得怎么怎么样特别影响您的话呢， 对， 用大用小，然后怎么个用量怎么个用法，还是遵医嘱 哎咱们 靠谱一些啊。 对，咱们好多家庭里都有那个叫什么九阳豆浆机之类的啊，这种这个大做豆浆的机器，你在做豆浆的时候，你家里一点薏仁和那个豆子你一起弄其实也可以。 嗯，这位听众呢分享了他去日本的这个感受啊。他去日本啊，如果不会说的话，没有太多的语言障碍，因为有很多不是都是汉字，而你连蒙带猜你都能蒙个八九不离十啊。 也别太自信了，有的时候他那个汉字和咱们的理解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反正就有些你是能蒙出来的，有些您容易蒙错啊。 对， 说可以自由行，一般呢最好跟团。 对， 他也是个人建议啊， 就是他会有些东西呢他带着你，这样你省得去跑冤枉路啊。 嗯，另外呢他说没有必要太担心购物的问题啊，他说日本呢很多东西都挺不错的，尤其是一些本土产的东西还都是挺好的。 哎， 我去过很多次了，这是我个人经验的分享啊。 好吧， 谢谢。 嗯， 这位听众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地上有头发怎么清理的方法，他说你们刚才说那些方法啊我都试过了啊，也都可以。但是现在呢我有了一个新招。 怎么着呢？ 他说就把家里面那个小笤帚啊一面，就它的一侧用双面胶给它贴上。 是啊， 啊就是贴两条，然后他说你就去扫那个地上， 嗯， 头发什么什么墙角犄角旮旯， 哎， 他说就都被那双面胶给粘住了。 是， 然后呢粘满了之后你把它撕掉再换上新的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招 啊。这个应该是 嗯 也不错啊，也不错啊。 没错。嗯，好，这还真有晒白薯干的。说说我呀，说这个有朋友买到了洼地的白薯啊，这个就不甜，就是难道是就是种在那个低洼地方的这个红薯它就不甜吗？说反正是上当了，我后来晒成干了啊。这个后来呢我买那个2.5块一斤的，那就挺甜的，就挺好的，反正别贪便宜。 嗯 嗯， 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哪位帮友啊有做过这个免费医嘱的， 有 这个经验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在什么地方做，那是什么单位， 嗯， 怎么个程序，怎么个弄法啊。 嗯， 电话是1560-034-4176 1560-034-4176。 嗯，这个我印象当中我们家那个小区那边啊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卫老服务中心啊，这个地方就有专门的为这个老年人去这个做这个遗嘱的这样的服务啊，您可以打听打听。另外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刚才你说的那个嗓音的话题 啊， 他说我就喜欢那个比较有磁性那种低音炮型的声音，比如那个王凯啊，那个我就是咱那个特别，您说的是那个秃头的那凯叔呢，还是特别帅的那个那个小帅哥，那个 小生吧 啊，说他那声音就特好听，唱歌也好听，他们俩好像还都是属于比较浑厚比较低音炮的那种感觉。 对， 嗯， 还有听众专门提到了这个江卓玛的那个声音， 哦， 喜欢，也是这种， 哎，她是女低音啊， 对，女低音 啊， 号称女版韩磊。 还有一个就是姓吴叫吴什么的一位， 啊， 就男低音， 哦， 声音就是都低到极限了，但是你听他唱出来之后。 哎， 就是你肯定是压不下去，但人家唱出来还非常非常 好，这种的也不行吧。 好吧， 离开以后 这就是江洋卓玛唱的《西海情歌》 就丢了温柔，等待在这雪山路漫长 听寒风呼啸依旧，一眼望不到边，风似刀割我的脸，看不到西海天际蔚蓝，无怨这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那鬼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爱像风筝断了线，拿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这个喜欢声音低沉的听众偏多哈， 嗯， 喜欢银铃般的不多哈。 你是不是有点受打击？ 没有没有。 其实方明 小朋友都喜欢银铃般的声音的姐姐。 其实方明也可以很低沉的。有一次我听他在办公室唱歌，唱我爱你。 西蔚蓝，无怨这苍茫的高原。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拉不住你许下的诺言。我在苦苦等待雪山之巅温暖的春天，等待高原冰雪融化之后归来的孤雁，爱在难以续起缘，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如此深沉浑厚的美妙嗓音的意境哈， 嗯， 不舍得把它破坏掉啊。 没错， 看来喜欢这种嗓音的朋友还是挺多的。还有听众给出了这个原因， 哎， 说现在人都太浮躁了，有的时候那个人的嗓音大呀，这个音频高啊，听多了觉得不舒服。 嗯， 说听点这种低音呢，感觉很舒服，好像很惬意的感觉啊。嗯，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啊，说人生低音炮赵鹏 哦， 是我一亲戚 亲侄子， 太好了。啊，这个声音我能记起来，我们之前也放过他的歌， 哦， 就是那种很低的那个男低音的声音， 哎， 翻唱了不少歌曲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特别热情，桑吉卓玛，他说我知道中华遗嘱库的联系电话， 嗯， 那我们私信给那位朋友吧。 好吧， 看看您联系一下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嗯， 再来说一下核桃的事情，还有几位听众说其实不用煮， 怎么着呢， 煮起来可能怪麻烦的，可以直接蒸，就是您把您的硬核桃啊， 嗯， 放在蒸锅里面， 有时候蒸3到5分钟的，有时候蒸10分钟的，那咱就取个钟，蒸个7-8分钟，是不是也跟这个核桃的硬度有关系啊？就是特别硬的，多蒸会儿。 嗯， 之后的事儿都一样啊。 蒸了反正没什么坏处，大不了就是蒸熟了吃呗，是吧？ 对，反正蒸完之后呢，都是放到凉水当中，迅速的冷却它。然后之后呢，您劲儿大可以用手捏，然后不行的话呢，就是拿那个小榔头啊，把那个核桃丝边先给它敲松了，然后梆一下子再下手，基本就是一个整的核桃仁了。 你用过那个捏核桃的钳子，然后没把核桃捏碎，把钳子捏折了，有这样的经历吗？ 哦，真没有。 我们就经历过，这个好多男同志手劲儿特别大，或者那个核桃特别硬，这个因为那个夹核桃那个钳子嘛，它是把那个核桃卡在这个前边，然后两个瓣儿翘出来，你捏那个瓣儿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核桃咔咔咔咔碎裂的声音。但是就是手劲儿大的同志咔一下捏下去，核桃没碎，钳子折了。 啊，那是多么坚强的核桃啊。 没错。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和求助的一些物品啊，还有这个反馈的信息。 好， 这位听众啊，他是反馈了昨天有一个求助小朋友吃手指头的事儿， 哦，这之前也说过 啊，就说用安抚奶嘴那个，是吧？ 安抚奶嘴儿，哎， 啊， 对， 嗯， 就是他断奶以后啊，有些小朋友他求个安慰吧， 嗯， 他做手指头啊，用那个安抚奶嘴儿。这位朋友说，我家小孙女应该是 他写的吵女，就是 吵女， 吵闹的小女孩， 哦， 啊，这个意思 啊，哦，这么个意思，嗯，说用了不到一岁，用了3个多月了，效果特别好，现在睡觉可省事儿了。但也有不好的啊，就是去哪儿都得带着这个，要不然睡觉就麻烦。 对，他有时候还往下掉，你还老得给他去洗去啊。 哎，对对对， 这位听众分享，他说感谢你们播出了我的需求。之后呢，有一位姓韩的女士给我打了电话，提供了一个活动地点，就是有点太远， 哦， 但是呢，我们俩聊得可开心了， 是吧？ 嗯，通过这个平台，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 嗯， 另外呢，还要感谢手机尾号9166和4988的朋友，都给我提供了信息。 嗯， 谢谢这个热情的平台。 哎，这我也记得啊，这位他是想找一个能多参加那个老年人的那种活动的那个地方，这个也是得到了帮助，我们也非常欣慰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转让的物品啊。这位听众是赠送丽人牌的8成新的电饼铛，有需要的话呢，请跟刘先生联系，在魏公村，请自取，电话是13621196630，13621196630。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的是这个红外线杀菌净水器，就是安在这个水龙头下边的那个，新的没用过，转让价格呢便宜啊，这个但是他没有具体说价钱，电话里再问吧。电话是15611200652，15611200652，是在崇文区第二文化馆。 好，这位听众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剪报爱好者，在过去的1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收集了很多报纸上的精彩文章，里面有奇闻异事啊、历史故事啊、养生保健啊各个方面的内容，说每天文章呢都是非常精彩的。他现在呢年纪大了，眼神也不好了，就很想把这些剪报呢免费送给帮帮团里的朋友。 嗯， 说我这些剪报呢都已经整整齐齐的贴在杂志的上面，一共有11本，想送给2位朋友，有喜欢剪报的朋友呢可以跟我联系啊。 是11本还要送给2位朋友，您干嘛要让他们分开呢？送给1位朋友不行吗？ 啊，人家就是人家自己的东西嘛，人家说送2位就送2位嘛，是吧？人家有主动权嘛。 我把60年代和70年代的我送一个人啊，80年代、90年代的我送另一个人。 不一样，因为可能是这样， 啊， 就他可能会分类，比如这部分是历史的， 哦， 这部分是养生的， 哎， 那部分是什么故事的？ 对对 对， 有人的这个爱好是不一样的， 嗯， 啊。电话呢是13681358310，他是在清河附近，请自取啊。电话是13681358310。 好，这位朋友呢，家里有2个闲置的暖水瓶啊，全新的，还带包装，高41厘米，这个装水的容量是8磅啊，颜色呢是红色，有2个大花朵的那种，市场价每个大概65左右，现在呢每个30元转让啊，听啊，一个30，俩就是60。联系电话呢是13810568526。13810，哦，18，对不起，18310568526， 1831056856，在知春里附近。 好，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单位发的洗衣液、洗发水、浴液什么的，他说发的比较多啊，都用不了。哪位呢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价格好商量啊。 便宜。 没有说品牌啊。电话微信18810161288，18810161288。 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也是自家闲置的999成新的奥克斯台式电扇啊，原价99，现价60元。这个还有一个九成新的美的落地遥控电扇啊，转让价格是120元。这个地点呢在安贞里附近，联系电话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 好，这位听众啊，他是我估计交换也是可以的啊，他是要搬家，他想问一问啊，谁有朝阳区国贸大望路附近的游泳卡没有？比如说陈经纶啊，或者是聚王府附近的啊。他本人呢有西三环到西四环丰台体育中心附近的游泳卡。说有效期呢是到今年年底，每一次呢可以按20块钱转让，或者呢就是你有那个，我有这个， 换 你用不着了，我也用不着了，咱们交换一下、 哎、 也是可以的啊。 这得凑巧，有一个朋友呢从这边搬到那边。他呢是从那边搬到这边，这俩人正好把游泳卡一交换、 对，不见得那么巧哈，但是也未必，或者就干脆先把这个转了，他再求一个也可以啊。 对对对，可以。 电话是13051423742，13051423742。 好，刚才是游泳的，现在咱们来一个踏步的啊。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带扶手的，能够左右踏步的那种，左右摇摆的那种踏步机啊，品牌的。这个尺寸呢是叫做 56X48X132， 这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是长宽高嘛啊，56×48×132。净重呢是18.5公斤，转让价格200元，网上有卖的是560的这个售价。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和他联系，电话是15652977676，15652977676。 好，最后一条信息啊，这位呢有一个浴室的门，枣红色的，毛玻璃，尺寸是1.75米长，2.3米高，去年6月份买的，9月份开始使用，今年3月份就给它拆了，用的时间不长啊。 这都多大一门？2.3米高，1.75米长。 浴室门啊。 啊、哦、 啊， 横着的。 反正他自个儿这么写的啊。 太大了。 他是4000块钱买的，有发票、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8910998790，18910998790。稍后是记得唱片，明天再见。 推荐了这么多年的羊奶，真心觉得大家应该喝。 常喝羊奶的都表示，只要保证是真羊奶，我还是会继续喝。瑞麟羊奶就有不少这样的消费者。 涨价在即，我们也是特别给大家定制了优惠的囤货套组，更是给大家充足的囤货时间。 预计是5月上旬的样子。好，那现在呢，大家就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囤货。羊奶还是258一盒，打3折。89，另外呢，订购8盒套组再免费赠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车。 这个车子啊，要特别说明一下，所谓升级版就是和大家想象中的不一样。 哎， 首先呢，它的钢筋结构非常结实，可以承受200斤，足够的耐用和实用。另外呢，它是带凳子的，小板凳一拉开，超市排队累了，买菜累了，公园遛弯累了，可以随时随地坐着歇歇脚，足够方便。 是的， 所以呢，成本也很高，原本就是订购10盒羊奶套组才有的送，这次啊干脆利落，一步到位，8盒羊奶712，喝上4个月的同时，这个升级版的购物车就免费赠送给您了。 没错啊，为了涨价之前的囤货优惠，可以说是诚意十足啊。 当然了， 好，4007106108，4007106108，下单之后呢，羊奶是8盒4个月的量，加上升级版的小车子一起免费送到您家。涨价文件已经下达，预计5月份将要涨价了，而且呢，按照原料上涨的比例来看，这一次的涨幅肯定是不小的。所以如果您现在不囤，不要到时候再说之前我明明买的就是89一盒啊，这样的话来扯皮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哎，今天的抱怨声啊，真不少。5281的李阿姨说啊，喝了这么久的瑞麟羊奶，方方面面都挺习惯的，突然涨价接受不了。1359的董女士说，瑞麟羊奶全家都喝，喝得快得很。 粉，这一盒涨个几十块钱，一套就等于涨了上百块啊。 这边也有不少理解的声音啊，你看老顾客齐先生就说了，瑞麟羊奶性价比高，菜市场的菜呀这几年都涨了，哪有不给人家羊奶涨价的道理呢？还有刘女士也提到说，只要保证是真羊奶纯羊奶，这涨价也得喝。 大家放心，瑞麟羊奶奶粉均是由鲜羊奶制作而成，而且呢不添加麦芽糊精、增香剂、增稠剂，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推荐这么多年来啊一直是深受好评。这次涨价啊，不是瑞麟要涨价，是整个羊奶行业从原料到机器人工全部都在涨。 对， 我们要确保是真羊奶好羊奶，那么涨价是势在必行，而现在囤货就是给您省钱了，一盒不用258，只要89，一套八盒就送一个小车子。4007106108，4007106108。